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老朋友啊。首先介绍一下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哎，大家好。 叶鹏今天是临时顶包啊。 对，临时顶包。 昨儿来了，今儿又来了， 就那么烦， 混成老熟张了。 哎呦，可说呢，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呀？ 到手里就要给打出去。 对呀、啊，是啊。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开玩笑，开玩笑。 再来介绍一下想把叶鹏打出去的刘洋。刘洋你好。 哎，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啊，请二位来，我们一会儿呢，唯独这一段啊，就是可能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甄嬛传》中的第一集啊。 又来，又来《甄嬛传》， 他能来好多集。 这个没办法，这 太经典了。 哪集拿出来不能来一段啊？ 对呀、啊，可不是嘛。所以说根本演不过来，只要大家不嫌烦，我们愿意把76集给大家从头演一遍。 今天说这一段呢，就是选秀女一开始，其实甄嬛是不想被选上的啊。 对 啊，各种捣乱，还把耳环送给安陵容了。其实她就是打心眼儿不想去， 一心就没想好、这事 结果这安陵容呢，在这个时候你看的是楚楚可怜，小家碧玉、也不想到后来呢是变成了这个样子啊。这里面这个夏冬春呢、这飞扬跋扈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就觉得当时你就觉得眉妆好漂亮 啊，对，端庄大气、 温婉贤淑那种感觉啊，特别棒。那我们 他那属于设计的比较完美的那种， 哎， 是吧？哎，但是啊，眉庄他自己有身上的就是所谓的人性的弱点，就是他有傲骨嘛，而这个东西直接决定了他人物的命运嘛。 对、 看起来是一个温温弱弱，但其实他骨子里比那几个都硬嘛。 对， 放在这个倔劲的时候，你是拦不住的。 对对对， 相当的倔， 而且是认死理儿。 是这样。 然后我看刚刚郑磊说很端庄，就往自己身上比，很端庄，所以。 你就占了一个庄，端拆开你都占了。 他不是 拆开我都占。 哎，端着装着你都占了，端庄你一个都不占、 啊。我们堂堂当年的新闻主播，怎么不能端庄一会儿啊？ 端端你端。叶鹏 高端大气， 叶鹏还端庄呢。 不是我说他呢， 哎，端庄。 今天这事儿打的，本来说呀，今天让我创个女性角色，说找朵花的，我满台找遍了，也没找朵花，没找着。 郑磊端庄行吧， 郑磊你就是朵花啊，残花。 来，我给大家笑一个啊， 酒的花也是花嘛，对。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赶紧进入这个环节，省得老挤兑我。来，首先介绍第一部是 《使徒行者》。 这个好啊， 我有看呢、 真的，那你们先讲。 哎，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5081万。该剧呢是《使徒行者》第一部的前传，讲述了以卓凯为首的正义力量因为一次警察被害案，踏上了拯救卧底和寻找幕后黑手的征程，并且呢揭开第一部结尾时被删除了卧底档案后，欢喜哥留下的一连串悬念，就是这个解释了一下欢喜哥前因后果啊，都发生了什么。2010年卓 凯神秘的前往泰国曼谷，和潜伏在当地的香港 CIB 卧底进行打击泰国毒枭的行动。 嗯， 就在众人完成任务即将撤离泰国的时候，哎呦，真的欢天喜地在那吃烧烤呢，就咣一声啊，一场爆炸令卓凯手下的卧底全部葬身火海。 嗯， 与此同时啊，卓凯的好朋友兼 CIB 督察李瑞全原因不明的被杀害，留下了一个还没有正式成为卧底的女警郑淑梅，由卓凯接手指导。最新一集的剧情啊，说的是 剧透吗？ 行，好，再看你了。 咱不剧透了啊！ 哎，不是，就是有人受伤了， 有人受伤了， 有人受伤了。 刘洋挺喜欢看这个是吧？ 狂爱，从第一部就狂爱， 电影电视剧都看了， 嗯，狂爱， 追到现在，现在你也在追着呢吧？ 而且他这个跟一隔了很久， 是的， 前传嘛， 嗯、哦，隔了很久， 一之后是电影，电影之后是这个二部，哦、 嗯， 前 我觉得能拍第二部的这种网剧啊，那肯定、 那都不简单， 对，那都是第一部的成绩相当不错的啊，嗯、才敢啊、这个。 也有相当爱情那种拍了九部的，连我看着都烦了。 我当看到那个九的时候，我都疯了，这是第九部还是第九集、啊？ 不是，他第九部还分上下呢。 真的、 啊？对， 那说明你还是在追啊。 是吧，太 可 怕了。 我是看了看。 好，我们再来介绍第二部网大《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播放平台的爱奇艺，单日播放是2537万啊。该剧是根据冰兰莎的小说《美人谋妖后无双》所改编啊，讲述的是北黎世家千金啊缪芊芊啊举家被身为相国的夫君顾青红所谋害，那后被南兰瑞王这个萧凤卿所救，以聂无双的名字重生复仇的故事。哎呀，我的舌头都绕到一起了。凤凰星啊，因为过度的武装破坏生态，变成冰川了。这么一星星啊，那圣女纪柔桑带着能量石天泪逃走。你说他费不费劲，累不累嘴，耗不耗舌头？ 我觉得这个应该给传媒大学做那个 做 功课， 就是练功用的啊。 对。 被这个国师，好了，我把他名字去掉，被国师追击啊，逃到了另外一个蔚蓝的星球，这正是魏晋后南北分裂的乱世。 那怎么还有其他星球的事儿？这个太可乐了。 天类传奇嘛， 啊、 然后 传奇传奇、 这个、 太传奇了。 这一夜天放异光，凤凰出现，五光宝石是从天而降，传是至尊宝藏，谁能夺宝便统一南北。那这个梁王呢，萧玉啊，狩猎，结果遇到这个纪柔桑啊，惊为天人，漂亮啊，与之生下了五子萧凤卿。那纪柔桑呢，为了逃避这个国师的追踪呢，以假死沉睡，将天类交给一个五岁欲逆的小女孩妙千千。20年后，妙芊芊被灭门了，坠江之后被萧凤卿所救啊，天泪再现，令他体内的能量提升，改名为聂无双晋良啊。这个是个非常相对听起来比较复杂，但其实并不是复杂的这么一个剧情， 非常绕口的一个剧情。 我有点累嘴，后面不念了啊。 就是这个，我原来就有一个想法，就中国历史题材很多剧啊，不管是玄幻的还是这种的还是正剧都一样，魏晋时期的最少 啊， 因为魏晋好像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好像是个空白似的， 不是很熟悉。 对，但是其实里头好多事儿特别可乐、啊、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对这段历史呢大家熟悉程度不足， 对 呢，以此为背景的影视剧呢相对少，哪有我们这个清宫戏多啊。 对啊， 1644年开始， 对啊， 不是演一小段就76集。 不看剧，你们是不是真的不看剧啊？ 真的， 越是网剧越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写，就是因为南北朝分裂那么多个小国， 随便写、 哎、随便编， 不是随便编，是因为实在没人知道那段历史，可以胡来， 对，可以胡来。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网络小说都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什么南梁北梁那些小国在以历史依据、 啊、 包括甄嬛传在内， 你以 对 真的，你们是真的不看剧啊， 你以特别大家特别熟的历史背景吧，它不好写的剧本， 大家都知道不好编， 你胡乱篡改的话，胡乱编 这个王子那国王那公主的，对不对？ 遭人诟病、啊。 而且那时候战争年代，确确实实这个整个都在分裂嘛， 打乱套了， 不停的在征战，连年的征战，然后也会有很多爱恨纠葛在里边， 嗯， 哎，所以比较好下手。 对，好下手。这随便取个材，你可能都不是很熟悉啊。 对， 不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哎、是呀， 你也不熟嘛。那好，咱们不要对人家这个编剧选材提出太多的意见啊。 编剧选材好。第三部， 哎，《倔强的王者》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098万。该剧呢，讲述在住在王者公寓里五个不同背景、不同身份、性格各异的青年男女，他们之间每天发生平凡又逗趣的故事。 嗯， 剧中王昭饰演的大力哥是一名社会青年，怀揣着职业电竞梦想的资深待业青年秦飞和梦想成为喜剧之王的沈啊，研究生在读的富家千金方三三和海外归来的二次元萝莉苏黎，这五个人阴差阳错地住在了一家 一间大院里啊， 嗯， 五个完全的矛盾体却因为一款游戏而得以维持，还组建了一支战队，五个人打的战队决战的王者啊，王者荣耀啊，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关系成为了本剧最经典的看点之一。 嗯， 而和传统喜剧相比，决战的王者呢加入了网络喜剧元素，并且以诙谐幽默的搞笑方式反映了当下这个形形色色的热点问题。 嗯， 除了五位性格鲜明的主要人物之外，像什么黑车司机、暴力老板娘啊、黑社会前妻啊，更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搞笑的色彩。 能把想到的身份都按这五人身上了， 可不是吗？ 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西河口秘闻。哎，听这个名字我还是很喜欢的啊。西河口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达到了85万，讲述了民国时期啊，一个名为西河口的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无头新娘的离奇案件。但在这个丁文书层层推理抽丝剥茧之下，一场始于20多年前的恩怨终于浮出水面的一个故事。影片呢以这个无头新娘这个离奇的案件为故事开端，将这个丁文书、柳柳、孙老爷、书童、书琪集结成一起，这个成立了探案小分队，架构了一场既有上代人的情感纠葛又有当代人的阴谋暗斗的这个微观故事脚本，呈现了在民国的大背景下小镇财阀家庭如何是暗潮涌动，幸福美满的表象背后如何暗藏杀机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第二部叫做《一声叹》，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49万。本剧呢讲述了一个科幻悬疑的故事啊，医生和林夕为了查明校花消失的真相，被牵扯进一个巨大的科技阴谋中，一切都源自于叶谦和易教授在科学实验当中的矛盾分歧。叶谦认为长久的实验研究啊，得出了成果应该公之于众，用于临床，为了科学进步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嗯， 而易教授认为再伟大的科学成果如果它违背了人性都应该立刻制止。 嗯，这个我觉得这种尤其这种题材在科幻小说里面，在类似 涉及伦理了， 经常探讨，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科学成果如果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牺牲和可能带来的风险是有一定的考虑的啊。科学家这个有些时候呢只是负责技术层面，但是在伦理层面呢很多时候就是挺纠结的一件事。 所以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伦理委员会专门管科学家吗？ 啊， 对吧？ 嗯，其实也管很多医学方面的问题嘛。 是嘛，都好多医学工作者也是科学家嘛。 嗯，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就是《如果爱有明天》，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是48万。以校园生活为背景啊，讲述了同名同姓的男女主角因为错领了对方的包裹引起的这么一个误会，由此呢两个人相识、相知、相爱。但这段爱情呢并不能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再怎么演下去啊，他陪着他啊，他陪着他，他陪着他，这两个人互相陪去郊外看花，突发交通事故，结果呢这个男孩用身体保护了女主角，自己却永远的离开了世间，失去了心爱的人。而这个女孩子呢经历了一段心路历程之后，开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啊，其实一个挺悲剧的、啊、 哦，死了。 那你看看、你看你 哎呀， 你突然来这么一嗓子，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啊、 多可惜了啊 是可惜了，是 你说这玩意儿呢， 男主角死了 更可惜了 好，咱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我们唯独的是甄嬛传啊，给大家放一下甄嬛传中的这个插曲凤凰于飞啊，这一版是刘欢老师演唱的。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各位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呀、 啊！下半时段我们又到了我们经常很熟悉的、经常读的甄嬛的这个本子的环节啊， 真是 真的，就是我们甄嬛这些这包我们这几年的这种后宫戏，其实真挺厉害的。 是的， 包括《宫锁心玉》、甄嬛， 包括美人心计、唐宫美人天下，这些都算上，整体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马上上《如懿传》了是吧？ 《如懿传》对、 等等的，这个质量确实很有保障。但是老看吧，其实套路也都差不多。 不是，看完之后整个人都内心灰暗了。 对呀、 这时候就需要看看我们的《今晚有戏》吧，让内心充满了明媚的阳光。 看看王哥就可以了，特别阳光啊。 但我们今天要演《甄嬛传》了。今天给大家来一版暗黑版的，我的天，要多阴暗有多阴暗的。 哎，上一次甄嬛的时候，刘洋读这个唯独的这个 是皇后， 皇后啊， 皇后 就被刺死的那不是打冷宫之前， 对， 打冷宫之前 最就是。斗争最强的那段 啊，对对对，就是撕得很厉害的、 特别。 其实这个《甄嬛传》就是一头一尾冲突特别，就今天咱们演的也是，其实就是戏剧冲突。 其实我觉得中间冲突也挺狠， 甄嬛回宫之后， 这个东西写 滴血认亲那段特狠， 对， 那段 那是绝对高潮了， 那绝对高潮。对，这开头也可以，他就张手雷嘛， 啊，是，对， 对吧？ 没毛病。 我想起了评书话本哪个是那个《薛刚反唐》里面薛奎啊，还是谁啊？哪里走吃你奎爷的张手雷？ 这上来就得是张手雷，没有这个谁听谁看呢？ 对吧？上来 第一集必须让人看，哎呀，这个 大招 好， 大招 第一集直接咱们选秀。女这一段直接就展示了各种准备进宫的这些各家后代的这些很厉害漂亮的女人们， 对， 一开始就开始产生矛盾的这一段嘛。 所以 心机的牛刀小事啊， 所以 心机牛刀小事， 所以我演太监。 哎，好， 这个决定真的是 特别 有转折。怎么着？你是怕参加宫斗了之后死不及时吗？我跟你讲，他作为这个， 他怕活不过第一集。 他作为这个独特的角色，他能活到76集。 哎，这一直有你，没你什么事儿，这挺好的。 以后演什么都有他。 好，那我们还是听一下原声啊，把也是一开始第一集的32分钟左右啊，就是这个三个人开斗了，就安陵容把这个茶碗打碎了这么一段。这时候夏冬春就不干了，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 皇家宫院天子近旁，谁这般轻狂？ 对不住，对不住。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难道你连自己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家父松阳县城安碧环。 哼，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何苦把脸丢到宫里呢？ 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玲珑出来宫中，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的身上，并非存心，还望姐姐原谅玲珑无心之失。 即便让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 有什么可惶恐的？ 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敢痴心妄想？ 姐姐若是生气，妹妹陪姐姐一身衣裳就是了。 陪？你这身衣裳是新做的吧？针脚那么粗，定是赶出来的，用的还是早两年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我这身衣裳啊，那可是苏绣。你是要拿你头上那两只素银簪子赔呀，还是要拿你手上那两只送人都没人要的鎏金镯子赔呀？ 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 这件事要作罢已可，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跪啊！ 一件衣裳罢了，夏姐姐宽宏大量，不值得生气。 你是谁？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 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 凡事不论官位高低，只论个礼字。 你自负美貌，以为鄙人入选便可以指使我吗？ 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我会记着你的。 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 哼， 没事吧？ 多谢姐姐出言相助，今日之恩莫齿难忘， 举手之劳莫要挂怀。 那位夏姐姐不是什么友善之辈，姐姐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来烦恼。 是她烦恼，我没有。 皇宫境内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这位是梅庄姐姐。梅庄姐姐好。 妹妹不必多礼。 先敬罗衣后敬人，时风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不不， 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扬眉。 老姐姐破费，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貌又何必妄自菲薄。 传安陵容易冰清江如林戴云， 快去吧。 刘莲子齐思琴六人觐见。 好，这就是一开始刚见面就剑拔弩张火药四射、啊、 对，这边在放着这个我们的影视原声，然后我们在直播间现场也是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讨论。我的天， 哎，到底谁会撕是吧？ 哎，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平时自己看电视剧的时候就在家里一个人或两个人 啊， 但是咱这人一多在一回那感觉就不一样， 是审片一样，是不是？ 跟看电影似的，是吧？ 对， 分分角色，艺术探讨。 对， 分分角色，今天有这个 皇上， 王哥最喜欢的皇上。 得着吧， 好嘞。 还有叶鹏最喜欢的 太监， 得着吧。你刚才自己说了吗？所以你要来太监，怕活不过第一集吗？ 爷，我们这国家也是没人了，让鹏哥当皇上。 好嘞。 你什么那个歌怎么唱？你武则天忘了？来，那夏冬春这个比较啊。 我来。我很刚才说呢，还 比较泼，比较乖张啊。 很少在节目当中，就是我出演这么 本色的角色， 这么乖张，这么嚣张，这么霸道和跋扈的角色，就是在刻意避免这种形象给大家留下烙印。所以我一直 你就是不想把生活中的一面展现给我们。 确实是我很少在咱们节目当中演这样乖张角色，但是我今天我打算挑战一下。 是是是是啊， 好了， 那 甄嬛角色，这个刘洋当仁不让了吧？ 当仁不让 啊、嗯！来一下甄嬛这个角色， 感受一下 啊！咱们后边还有这个太后，太后， 我来吗？ 好，那行，甄嬛和太后您全这个 行。甄嬛太后他们俩是不是话有重叠呀？ 那我来太后， 行 啊，行。没问题，那个，那你们眉庄也来一下吧。 我还来谁？ 我安陵容啊， 啊， 安陵容啊，眉庄咱们刚才不形容了吗？ 行， 端庄大气上档次，非叶鹏莫属啊。 端着装着就你了， 端住了，装住了，这架掉下可不行啊。 哎， 哎，那我就来安陵容。哎，就我 那就咱俩，咱俩、 啊、还有个秀女 哦， 秀女甲什么？这个其他词乱串的，这就我来了，因为我这个角色比较少，我来安陵容啊，夏冬春加皇上， 嗯 啊，那个。 太后加太监， 太字辈的您挺厉害呀、啊！ 太后加太监加眉庄， 加眉庄、嗯、啊！然后甄嬛就是刘洋一个人独。 好好好，太好了！ 哎、好，来准备好了吗？嗯、 好，我爱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个太监不够太 啊， 是吧？靠黑， 按您的 来，按黑板的太， 嗯、来按您 太一点、啊， 按您的来啊！您这个来太太的，来三二一，走着！ 嘉兴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刺花。通政司副使富安之女富华撂牌子刺花，吏部侍郎曹碧英之妹曹香玉撂牌子刺花，步军营副统领林廷正之女林青云撂牌子刺花。 哎呀，你是哪家的秀女啊？拿这么大茶水浇我身上，你想死吗？ 皇家公园天子近旁，谁这般轻狂？ 对不住对不住， 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难道你连你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家父松阳县城安比怀。 果然是穷乡僻壤出来的小门小户，何苦把脸丢在宫里？ 哼，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夏冬春。玲珑出来宫中，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的身上，并非存心，还望姐姐原谅玲珑的无心之失。 哼，即便让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有什么可惶恐的？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痴心妄想。 夏姐姐若是生气，妹妹赔姐姐一身衣裳就是了。 赔？你这身衣裳新做的吧？针脚那么粗，定是赶出来的。哼，用的还是早两年前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哈哈，我这身衣裳呀，那可是苏绣。你要拿你头上那两根素银簪子赔呀，还是要拿你手上那两只送人都没人要的鎏金镯子赔呀？ 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 这件事儿要做罢也行，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 这 贵呀、啊， 一件衣裳罢了，夏姐姐宽宏大量，不值得生气。 你是谁？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 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 凡事不论官位高低，只论个礼字。 你自负美貌，以为必然入选便可以指使我吗？ 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是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我会记着你的。 姐姐美貌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 哼， 没事吧？ 嗯，多谢姐姐出言相劝，今日之恩莫齿难忘， 举手之劳莫要挂怀。 那位夏姐姐不是什么友善之辈，姐姐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来烦恼了。 是她烦恼，我没有。 皇宫境内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这位是 这位是梅庄姐姐。 梅庄姐姐好，妹妹不必多礼。 先敬罗衣，后敬人，世风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哎，不不不， 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扬眉。 老姐姐破费，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了。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貌又何必妄自菲薄。 就在三人闲谈的时候，太监黄贵全突然喊道： 传安陵容，一兵卿江如林带营刘莲子祭司秦六人进见宴。 去吧。 安陵容看了看甄嬛，唯唯诺诺地向着皇帝选秀女的地方走了过去。 松阳县城安比怀之女安陵容，年16。 臣女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有牌子赐花。 安陵容辞谢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身体安泰，永享安乐。 旁人被撂了牌子都一脸的不高兴，你倒懂规矩。 玲容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 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额娘，既然他都带着花了，就别赐花了。 安陵容留牌子赐香囊。 父亲母亲，我入选了，我终于入选了，孩儿不负所望，我入选了。 唉，都是俗， 未必有十全十美的，皇上要为皇嗣考虑。 就他吧。 包衣左领下威千金夏冬春年18。 这个名字倒是有趣儿。刘牌子，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夏冬春刘牌子赐香囊。冀州邪灵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17。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万岁万福，太后祥康金安。 可曾读过什么书啊？ 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 这两本书都是讲女德的，不错。读过四书吗？ 臣女不曾读过。 女儿家托以针线女工为主，你能识字依然很好了。 多谢太后皇上赞赏。 记下名字留用。沈眉庄留牌子赐香囊。大理寺少卿詹远道之女甄嬛年17。 臣女甄嬛参见皇上太后，愿太后皇上万福金安。 甄嬛，哪个嬛字？ 嬛嬛一鸟楚宫腰，正是臣女闺名。 是蔡申的词。 是 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教你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此女姓甄，犯了皇上的名讳。 禀报太后，当年臣女父亲为官，圣祖康熙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甄好，听着像忠贞之士，以此作为勉励。 先帝的意思朕明白。太后，儿臣倒是想起一件事，江南有二乔，河北甄蜜俏，真是出美人。甄蜜就是汉末的三大美人之一。 过来。还算端庄。 环环一鸟楚宫腰，那更春来香减玉消。紫禁城的风水养人，必不会叫你玉减香消。 甄嬛留牌子赐香囊。 辛苦叶鹏了。 辛苦阎王， 上个节目都变体力活了。 梅庄啊，太后啊，什么都赶到一起 了。哎，一个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还得连着自己演梅庄这样，太后这样 啊。一会儿这个来过来我瞧瞧， 对对， 一会儿太后万福亲安，来一会儿刘太。 哎，今天过来顶个包容易吗？啊， 我就想今天没叶鹏来的话，得把我累成什么样？ 超值是不是？ 今天真超值，这个一个人顶仨用，真顶仨用。 叶鹏戏路多宽呐、啊，可塑性多强啊，是不是？ 各位导演听到没有、啊？ 电台好嘉宾呐、啊，我的天！ 虽然他自己比较重义这个太监这角色 啊， 然后也比较到位啊，喊的挺过瘾。 我觉得这三个角色里，你演的最次的就是太监了。 我觉得太后他演太后， 那两个角色太出彩了。 我现在真觉得叶鹏要是扮上这个太后的妆，老太太相肯定特到位。 哎，抿着嘴， 你得这么，我这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家 你扮过吗？ 不是，因为我们家是旗人 啊、 哦，我奶奶说话呀。就跟那个跟斯琴高娃特别像， 哎， 他有那股的味儿，就那个， 嗯， 就那么一股的劲儿，对对对，那个韵，你说就好像就端着吧，啊、又觉得那又北京老太太的那个劲儿啊，还挺不好来。 那说一个生活里怎么？ 你比如说大宅门啊，或者这个雍正、啊、康熙王朝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斯琴高娃老师都是那个作为这个母亲的角色呀、啊，他那个调门特别给力， 大户人家的大范 啊，你可以吗？啊，您这还能再来两句，像那个 生活 学学您奶奶。来， 那会儿我记得我小时候讨我奶奶就说，那个让那个混小子过来，啊， 真是大宅门， 天天的没事闲着是怎么着？虽然他嘴里头会有老北京，就是老太太爱说那种比较猴崽子呀，这是他常说的，但是他没有脏字儿，就所以现在有好多关于北京话的说法，比如说现在认为。普遍认为的北京话说又垮又瘪，不，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北京话。 嗯， 就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您听一听老舍怎么说话， 嗯， 啊，就知道这个就溥仪怎么说话， 嗯， 就知道他那个。我那奶奶特别有意思，吃饭也是，吃饭是，哎，给那个把那面条给他包，那多煮软和点啊，回头一会儿小时候好。弄不出来，拉不出来，麻烦。有点那 句，哎，真的，其实这个调调听起来就特， 他每个音都发的好满 啊。哎，对，就是气儿拉特长，一个字儿发特完整啊。 对对对，好， 就是不轻易这么收 了。其实吐字是清楚的， 挺清楚的，挺清楚的。 从韵头到韵尾， 嗯， 好全啊， 真是感觉挺棒的。以后我们回头啊，咱们这个大宅门，我们好久没来了，哎，回头我找一段带斯琴高娃老师的，然后这个角给 奶奶您来， 哎，给您留着啊， 行吗？ 那个是当家奶奶，那是厉害的很。 那咱说好了啊， 嗯，包括这个《康熙王朝》里边，他演这个康熙的这个也是啊，孝庄，他当时那个劲头也特别足啊。每次这个康熙去请安的时候，你看看训皇帝。真跟熊儿子似的， 所以说呀，这些配音演员都是我们台那个资深的老主持人燕姬轩老师来完成的。对， 对， 是 斯琴高娃老师很多剧是小燕老师， 对，我们叫小燕老师啊， 真的非常到位， 是是是， 对， 就是 下午， 所以听多了之后，在办公室见到小燕老师，他跟你一打招呼的时候，你就觉得 想跪下， 你想跪，知道吗？ 真是， 来，万福金安， 这汗毛都起来了， 真的，他就是，你看，我觉得很多配音演员，包括这个在这个甄嬛里面给这个孙俪的配音等等这些配音演员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没错， 就是这个声音出来之后和他这个形象完全符合，你不觉得突兀或者哪儿合不上，哎，是不是你看这样一个形象，这个声音和这个说话的方式会特别特别的到位， 对，包括像甄嬛传来说啊，配音的状态从一开始甄嬛刚刚这个入宫时候十几岁的少女， 嫩嫩的， 到中期到后期他同一个人配音音色也是会有不同的变化的， 对， 就是很能明显出来声音的那种年龄啊，拿捏得非常的好， 这真的是功夫啊，其实你像在这个声音的这种塑造上呢，我们也比较熟的几个大咖的配音演员，你比如说李丽宏老师，李丽宏老师是长期给黄秋生做御用配音的，可能大家都听不出来，这个《舌尖上中国》怎么在这儿说，你听不出来是一个人，但是一到角色上身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但这个要说最火的，可能最有这个标志性的就是石斑鱼给这个周星驰配音的，那你在 我觉得没有他呀。 真的，咱们你听，我听过他原版的，就是粤语版的。可能对于我们内地观众来讲，你听过了石斑鱼这种调调之后，你听周星驰本身，他的声音还挺低沉的。然后呢，粤语版好不适应， 你这、啊、这不是周星驰， 对， 那个动静才应该是周星驰，这个 很夸张的那个 屏幕形象会大打折扣。 对，完完全全被他那个声音所带入了啊， 对，所以声音形象也是形象的一部分。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尤其辛苦叶鹏了啊，体力活， 体力活真是你看着满头大汗 的。那万福金安，万福金安啊！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送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青年广播带给您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来， 我是王哥， 明天再见。 Deadline.